踏入2013年最后一个礼拜，12月29号的经会一周。上个礼拜是圣诞假期，其实实际上来讲，个会市虽然说五日运作，但是25号圣诞节和26号，其实在欧美的方面呢都是很多假期的，只不过是日本支撑大局。所以呢，个会市其实在上个礼拜头的四日来讲呢都没什么动的，直至到礼拜五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个 Euro 呢单日的波幅呢超过200点子的，而美金呢亦都是呈个别发展，对啲欧洲货币呢就是比较偏远， Euro 啊英镑啊其实对个美金都是创了两年新高的，反而呢就对一啲商品货币啊或者是对 Yen 呢个美金仍然系维持到佢嘅劲势，所以个美汇指数咧其实冇乜大变化嘅。如果单睇个美汇指数，上个礼拜五收市咧就系 80.369 啊，都系围绕住80边附近上上落落咁。但系原来上个礼拜五咧个美汇指数曾经最低咧落过去79.686嘅，个 Euro 系零零舍舍强啦，对美金呢就升到最高是1,300.93，这个是两年几的新高来的。对那个 Yen 来讲呢亦都升到上去1,450.69，更加是五年的新高。为什么 Euro 这么强呢？其实呢就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ECB 的其中一个成员啦，就是德国央行行长，就是魏特曼啦。他走出来讲就是说价格压力低的时候呢并不是一定要实行量宽，反而呢就是说个利率要因应通胀压力，如果是增加的时候呢就要适时提升。咁另一方面呢，接近年尾嘅时候欧洲央行呢就会检讨欧洲嗰欧元区里面嗰啲银行嘅 balance sheet， 睇下佢哋嘅资产质素。所以呢好多欧洲嘅银行呢亦都係将即係佢哋海外嘅资产呢就撥返去即係做靓盘数俾 ECB 睇。亦都造成咗呢就係话一个资金嘅流向方面呢对个 Euro 係有利。当然啦，上个礼拜五咁样升法，最主要原因都是因为个市其实好fin，好多人都已经是 holiday mood 噶啦，大家都喺度放假嘅心情，冇心入市，而个市fin嘅时候咧，稍稍有啲买盘嘅时候，亦都推咗 Euro 上去。咁我见到就系话佢升到上去见1,393嘅两年新高之后咧，最收尾亦都碌翻落嚟1,374.47收市，即系话其实走咗上去杀咗一啲好杀咗一啲淡仓之后咧，亦都走翻转头。有少少我自己个人觉得就係话个市呢就係有少少 overshoot 嘅，即係过分咗少少。除咗个 Euro 之外呢英镑同埋瑞郎亦都係有好表现啦。咁个英镑嚟讲呢就最高升到上去1,657.77，亦都应该係两年嘅新高嚟㗎，对个美金。英镑咁强嚟讲呢就最主要原因呢就係话其实上个礼拜四嘅时候呢佢出咗一个按揭数据係比预期强劲嘅。咁、那个市场估计呢就係话英伦银行呢就可能加息时间表方面呢比预期嚟得早，就一早已经逼咗嗰个英镑上去升穿咗164㗎啦。其后呢就更加喺收周五嘅时候呢就欧洲货币全面上升呢，英镑更进一步呢就最高见过1,657.77。瑞郎强呢就第一就係话跟住嗰个欧元走啦。第二呢就係话佢本身瑞士所出嘅 GDP 第三季 GDP 呢亦都係向好嘅。按季升 0.2%， 而按年嚟讲呢係升 2.7%。咁对嗰个瑞郎嚟讲呢亦都係有支持。咁但我见到就係话个美金跌到落去188边嘅时候最低见过 0.8799 啦。最终亦都係反弹返上去8911收市嘅。即係换言之，其实可能呢就係话呢一阵杀仓亦都係完结咗㗎啦。日本紙是零零舍舍弱的，为什么呢？咁其实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佢是即是日本是刻意去行了一个弱日元的政策啦。咁仲有就是说其他的因为大家都睇好经济前景的时候呢，你无论是美股又好，欧股又好，日股又好，全部都是迈向高位的。当中呢就是美国啊德国的股市呢是创了纪录新高。而日本嘅股市呢亦都係升到上去五年半嘅新高㗎。咁、那个风险位立嘅提升呢就不利于日元嘅走势。最主要嚟讲呢就係话好多人呢就係见到个股市好嘅时候呢都会走入去呢希望分一杯羹，於是乎呢就 做一个套式的交易，即 carry trade， 借入日元呢就走去投资其他地方的股市来讨取一个回报的。咁個 yen 上個禮拜最低呢即係對每美元呢係見過1058嘅。咁其實呢個位亦都唔奇啦，因為其實上個禮拜我哋喺嗰個經匯天下裏面亦都講過啦，雖然我哋俾個位上限係10480，咁但係實際上呢個 yen 最主要嘅阻個支持位呢係105.25。呢個呢其實就係話佢喺2007年嘅高低位升到上去最高77几嘅时候，即係2011年嘅低位即係个高位75.31，再回吐落 1.8% 嘅。咁至于其他嘅商品货币方面呢就继续疲弱啦。咁我见到就係话个金弹嘅都弹唔起咁对个澳洲嚟讲呢亦都係有啲影响嘅。咁何况呢就係话欧美股市向好嘅时候呢，其实中国股市呢即係内地嘅股市呢其实係表现比较差嘅。咁亦都係咩啦，即係受到嗰、那个人行究竟放唔放水嘅所影响呢，即係做唔做一个逆回购所影响啦。咁所以呢就个澳洲指嚟讲呢係走势比较偏远啲嘅。佢最高反弹到去89.58，咁但係升唔即係完全冇力挑战90关口嘅时候呢，最终亦都係低收跌返落去88.67。个楼指亦都係一样啦，走势嚟讲呢亦都係比较偏远少少啦。咁我相信嗰啲商品货币嚟讲呢短期之内呢仍然係会继续沉底。包括个加指嚟讲，虽然个油价上个礼拜五已经升返上去100楼上收市，咁但係个加元嚟讲呢都仲係即係美金係升到上去107楼上收市嘅，对个加指嚟讲。咁短期之内我仍然相信呢就係话个市虽然话有少少 overshoot 咗，最收尾亦都係回复返嗰个即係喺我哋个 range 里面啦。咁但係呢短期嚟讲，因为个市比较 thin 啲，所以如果要杀好仓杀淡仓嘅时候呢，个市系会比较波动，咁大家亦都系要千万小心啦，即系入市嘅时候，尤其是年尾嘅时候呢，就年尾年头嘅时候呢，大家都系观察下个市点样走好啲，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呢就尽量避免入市啦。今个礼拜经会天下到呢个位置啦，咁就下个礼拜就咩啦，即系仲有两日就已经大新一年啦。咁喺呢度呢就祝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拜拜。